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32集，转机。一辆长得和阿泰的无牌冷藏车几乎一样的货车开进了修车店，余生海跳下了车。 车头保险杠换成白色，再帮我做一个牌照，牌号是 78TNS3。 啊，什么时候取车啊？ 越快越好，我在这等。 好。 半小时后，余生海开着改装好的货车悄然而去。养殖场的破仓库里，陈默一脸淡定地被绑在柱子上，阿泰来回的踱步，脸上阴晴不定。终于阿泰一咬牙，颤抖地将枪对准了陈默。 是不是你杀了我爸？ 我口袋里有一样东西，能告诉你答案。 少耍花样！是不是想让我走近，然后抢我的枪？ 真有那么厉害，就不会被绑在这儿了。胆子这么小，那就开枪，从我的尸体上把东西拿走。不敢了？ 我只是想知道，我爸是怎么死的。 因为那辆车。 你也是冲着那辆车来的？我明白了，你是故意放出消息让我找你的。 对，我一直在等你找到我。你叫林泰，林展雄的儿子。你有个哥哥叫林大顺。 不许你提我的家人。 大顺不光是你的家人，也是我的朋友。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 是车祸。 七年前为你爸运海鲜的时候，对吗？ 你真的认识他？那你说我哥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他很正直，很勇敢，对朋友很仗义。 陈默一边说一边悄悄地试着解开手上的绳子。 这些我知道。 好，那我再告诉你，他是被毒贩杀死的。 你骗人！ 当时我在现场，那辆车里根本不是海鲜，而是毒品。 阿泰走上前，猛地揪住了陈默的衣领。 是同一个人？是谁？ 对，杀死你爸的也是那个人。可是我告诉你有什么用？ 有用！ 说话间，陈默已经解开了绳子，他干净利索地夺过阿泰的枪，朝天开了两枪。阿泰吓得双手捂头，瘫坐在地。陈默从阿泰的裤腿里拿出另一把枪和一把匕首，怜悯地看着阿泰。 如果我真是坏人，你现在已经没命了，绳子绑不好，枪也拿不稳，还是个胆小鬼，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报仇？把车交给我，剩下的事我来处理。 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？难怪我爸一直看不起我。 他没有看不起你，他是在保护你，想让你置身事外，而不是成为第二个大顺。我也是一名父亲，所以理解他的做法。 请告诉我真相，就算不能为他们报仇，我也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如果我告诉你真相，你会放弃吗？ 我会。 陈默站在一旁给阿泰听了录音，大致说了事情的经过。 你爸和我说过，你是他的骄傲，你有今天的成就，他很欣慰。 在他眼里，我能有什么成就？ 陈默从口袋里掏出聘请书。 他让我把这份聘请书交给你。 假的，是他花钱找人雇我。 不，简历是他帮你投的，但这个是你凭自己实力拿到的， 陈娜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你好像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。 爸，我错了。 别让你爸失望，车钥匙给我吧。 边境驿站聚集着一些接散活的力工，一辆卡车过来，众人对视围了上去。工头招了几个年轻力壮的，带人离开了。 跟我来。 哎，好。 哎， 路边，阿豪和陆老板坐在车里，关注着驿站的方向。 再往前就是边境线，苏警官到这儿来干什么？ 先观望，不要暴露。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。 阿豪对着后视镜整理了一下发型，正好看到苏青竹从驿站走出，上了一辆旅游大巴。阿豪立刻开车紧跟。大巴上只有零散的游客，苏青竹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。司机看到苏青竹上车，表情怪异。而梁龙按照陆老板之前所说，来到了华城戒毒中心，身后站着排成两列的下属。 都回去，搞这么大排场让人误会。 说罢，梁龙大步走向门外。在远处监视的警察一脸震惊，立刻向上级汇报。戒毒中心内，医生例行检查，用手电查看梁龙的瞳孔。 哎，检查完没有？ 我们看过你的问卷，鉴于你是自愿性戒毒，并且有强烈的戒毒意愿，我们将以心理治疗为主，再通过物理疗法间接性的遏制毒瘾，并且用药物对你的精神进行麻醉。 别和我扯那没用的，要多少钱无所谓，把你们最有效的康复方案拿给我，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告别毒瘾。这儿不是有个教授挺厉害的，戒毒成功率100%，那些想吸毒的人到他的手里都嗷嗷的。 你说罗教授啊，我帮你联系一下，如果你能接受他的康复方案，我们会尽快安排你做一次会诊。 哎，赶紧联系。 心理治疗在戒毒中心活动室内进行，戒毒人员围坐成一圈，个个面无表情，心理医生手里拿着一只打鼓的玩具熊。 鼓声停下的时候，拿到这只熊的人就要接受惩罚。 无聊啊。 这时梁龙起身准备离开。 梁先生，请你坐下。 梁龙无奈地重新坐下。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为了集中大家的注意力，潜意识里降低对毒品的依赖，同时也让新来的朋友们互相认识一下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就先从梁先生这里开始。 玩具熊开始打鼓，梁龙不耐烦地将熊丢给左边的人。清脆的鼓点声中，玩具熊顺时针转了一圈，回到梁龙手中。 想要吗？不给你。 梁龙看了左边人一眼，反手传给右边的人。鼓声停止时，玩具熊又到了梁龙这里。 这次不错，重来。 梁先生，这只是一个游戏。 那要怎么惩罚我？ 不同的惩罚方式都在箱子里，以抽到的为准。 梁龙迟疑地将手伸向箱子，是蛙跳。梁龙抱着头在那儿蛙跳。 24 25 25。 这时有个人走了过来。 梁先生。 哎，别烦我。 罗教授掏出一张名片。 这是我的名片，你的具体康复方案我想和你单独谈谈。 罗教授。 大辉台球室外的一条巷子，停着一辆白色货车，车牌号是 78TNS3。 几个混混路过，看了一眼，车的后视镜反射出余生海的眼睛。此时，阿喜醒了过来，疑惑地看着四周，发现自己似乎是在某处天台的阁楼之中。 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把你牵扯进来的。要是你爸知道，我的钱就要被扣光了。 这是我们之前的事，跟我爸没关系。你要是过意不去，可以用房租来抵。 那可不行，我必须想办法把你弄出去。 他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儿？ 以我的观察，他们应该是毒贩，而且他们要找的那辆车可能藏着毒品。 又是哪本杂志上的故事？ 这不是故事，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那辆车在哪？ 如果我告诉他们，我们就失去利用价值了，所以现在只能拖延，寻找逃脱的机会。 门被打开了，大辉带着人走进阁楼，蹲在张新瑶的面前。 想好了吗？ 没有。 把他扔下去。 两名手下立刻将张新瑶拖向栏杆边。 等等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你是失主，你做什么都是对的。 我问你车呢？ 我想知道车上的东西是不是很重要。 非常重要。 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是不是就要死了？ 想多了。 一个手下跑了过来。 辉哥，找到了。 哦，走。 张新瑶和阿喜借此躲过一劫，两人相拥在一起，心有余悸。大辉带着人下了楼，远远地看到一辆白色货车。 过去看看。 结果，还没等人走到车前，白色货车迅速启动离开。大辉的手下立刻回身上车追赶，很快两辆车都消失在了视线里。白色货车在郊外的丛林边停下，大辉的手下上前查看，却发现司机已经不在了，车厢里空无一物。与此同时，巷子口只剩下大辉一人。大辉的手机响了。大辉眉头一皱，还没等他说话，包裹岩石的余生海出现在他身后，用枪顶住了大辉的头。 别回头。 你想要什么？钱？白粉？ 告诉我那天岛上发生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杀掉林展兄？ 你是他什么人？ 跟你没关系，快说。没有找到货，就没有杀林展雄的理由。你一定是受人指使。那个人是不是警察？是不是那个人给你通风报信，告诉你林展雄的位置？ 嗯，